知道你为了谁，为了谁，为了旧的生活，为了春回大雁归，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，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。你是谁，为了谁，我的战友你何时回。你是谁，为了谁，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。谁最美，谁最累，我的乡，我的战友，我的兄弟姐妹。却知道你为了谁，为了谁，为了旧的生活，为了春回大雁归，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，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。你是谁，我的战友，我的兄弟姐妹。你是谁，为了谁，我的战友你何时回。你是谁，为了谁，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。谁最美，谁最累，我的乡亲，我的战友，我的兄弟姐妹，姐妹。 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，